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磊。 Hello， 大家好。 小磊好久都没有做我们的节目了，而且今天小磊真的是弄了一个刘海， 换了新发型， 换了一个新发型，但其实他这个刘海是假的。 哎，坦白不说破， 这样对我们的嘉宾。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最适合夏天的口红色号。 哎，是的。 哎，而且今天我们真的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口红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口红色号呢，其实是最流行的是今年夏天的金属色。而且今天小雨他们还问我，就说什么叫金属色呀，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涂在嘴巴上就是金光闪闪的那种， 就不灵不灵的 不灵不灵的那种。其实有一种这个口红呢，也是就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像金子一样涂在那种口 像金子一样， 对，涂在那个嘴巴上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呢，今天我们要还要给大家推荐不同的那种金属色号，适合我们平时出门啊或者上班啊这样的妆容都非常合适 的，是 的， 就是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夸张。 没错。好的，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进入到潮流风向标呢，首先我们要来看两段很简短的小视频，是因为最近我们的当家女主播袁一她正在哥伦比亚出差。 没错。 然后呢她每天都会不定时的来给我们节目组发送一些在哥伦比亚那边的随手拍的一些小视频，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咯。 红色围墙当中看似不起眼并没有任何指示牌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群啊，其实也不是建筑群，就指的红房子，就是著名的作家马尔克斯的故居。马尔克斯 you know 就是那个写了百年孤独的那个作者，而这里呢卡塔赫纳的哥伦比亚就是他的故乡。而这个围墙呢是后砌的，因为他们当地人为了弥补这个房子其中建造出的一个错误，然后就把这个围墙造起来，不让大家看到他们当时犯的这个错误。而因为这是在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也没有重建，是完全的一个原貌。 虽然马尔克斯是在2014年去世于墨西哥城，但是他的骨灰从2015年12月开始就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做永久性陈列了。这座城市是马尔克斯写作生涯的起点，在这儿，霍乱时期的爱情当中的旅馆、当铺、咖啡馆、公园都能够找到原型。在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生活的日子当中，不仅诞生了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雏形，另外关于爱情和吉他魔鬼和迷宫中的将军这两部作品也最初诞生在卡塔赫纳。哦，对了，如果你在哥伦比亚尤其是卡塔赫纳想要问及马尔克斯的话，千万不要问当地人 Who is Marcus， 因为当地人是不知道 Who Marcus is， 谁是马尔克斯的，因为他的全名叫做 Gabriel Joshua Marcus。咖啡想必是享誉全球，那哥伦比亚咖啡呢也是世界上少数以国家名字命名的单品咖啡之一。由于这里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这儿的咖啡豆在烘焙之后会释放出甘甜的香味儿，而且它的浓度很适宜，不像巴西的咖啡那么浓烈，也不像非洲的咖啡带着那么一股酸味儿，而是一股甘甜的淡香。 哥伦比亚的咖啡不酸，也不是很酸， 有一点酸的那种，口味比较温和的。不爱喝咖啡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来自哥伦比亚的咖啡一直流行。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茂，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那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老朋友小磊。 Hello， 大家好。 好，刚才 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放那两段原因发来的哥伦比亚的视频，他最近这几天都会在节目当中可能会不定时的发过来，所以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几天的潮流梦工厂。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买到瓶子都舍不得扔的限量版，好，又来掏空钱包了。那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呢是2018年的 SK2 护肤精华露的小红鸾限量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瓶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呢，就是 不好看，差评。 你觉得不好看是吗？ 不想要。 但其实它的这个评价还是蛮高的，很多人都说，看到这个瓶身感觉很惊艳到了。你小雨没有惊艳到？ 没有惊艳到， 就是觉得很一般是吗？ 主要它的名字有点太复古的感觉。 对，小红鸾，然后它的这个红色瓶身呢是很有春日的活力，不过马上就要到夏季了嘛。然后呢这个一眼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瓶子，就是白色的群鸟里呢发现了被围在里面的一只黑色的小鸟。哎，这块有个黑色的小鸟你看到了吗？ 我远远能看到，还以为黑色的是一颗 是一个苍蝇 是 吗？ 是一个什么污点一样的东西， 所以 把它抠下来， 所以它才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那么就是说这个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不需要盲目的去追随别人这个认为的美，比如小雨呢就认为这个是不好看的，是千篇一律的啊。然后呢这个小红鸾的这个瓶身的设计呢也是延续了之前改写命运的主题灵感，那黑色的小鸟呢就代表那些勇敢的面对真我不盲从的女性，终于呢最终打破现实的限制脱颖而出，改写自己的命运。那么 SK2 呢希望通过这个全新限量版呢鼓励所有的女性美无需雷同，做主流不逐流， 真的是太会圈钱了呀。 所以他的这个主题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他这样的一个主题和设计出来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值得一买。 是的，没错，这款呢也是继2017年的樱花限量版之后呢，大家普遍觉得这个瓶身的设计非常好看的一版。那么其实单是这个颜值高呢还其实不算，那么神仙水的功效我相信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可能都有在用。 我没有用神仙水， 不过有的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皮肤会用这个会有一点点小敏感。 对，哎，小磊是什么肤质？ 我应该是混合肤质， 混合 有的地方会干，有的地方会油。 OK， 那你小雨就是纯是干的是吗？ 很干， 哎，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鼻子这块会有一点点油。 对对对，我也是。 对，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小雨并不是很满意。好，那我 不是很满意哦 ，pass 哦。 那我们接下来说的是第二条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前几期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一直都在推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不管是化妆品啊还是护肤品之类的，但今天呢要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些我们国产医用的护肤品 啊，国货， 对，算一个小小的一个盘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些比如像日本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药妆 的一些东西，但其实我们国产的一些东西这个护肤品可能更好，我觉得，而且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的。我们先说一下第一款叫薇诺娜，听过吗？ 完全没有。 你们两个都是在摇头。其实 那你快来讲课呀。 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知道，其实薇诺娜呢应该是呼声比较高的国产品牌了，而且这个品牌呢是2015年在云南创立的，2017年呢开始进入各大医院。 哦，它不是一个老牌子。 对，不是一个老牌子。这里要注意的就很多人呢误以为就是这么多医院共同研制的，但其实并不是共同研制，而是实证，也就是说它被投入到了医院的临床这个应用范围里，所以很多人能够在医院被医生开了这个薇诺娜。所以 它的功效是什么？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推荐一个东推荐一个产品吧，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舒敏保湿特护霜，被称为这个小药精的舒敏保湿特护霜呢，是薇诺家的当家产品。我来看一下、这个、 哦，也就是说很适合那种皮肤过敏的朋友来使用。 哎，没错，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外包装，其实还挺现代的、那种感觉。对它，而且它里面 很国际化， 对，很国际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酒精，而且非常适合就是干皮和敏感这样的肌肤。 有没有一种购物台上线的感觉？ 有一种，而且它价格也是很便宜的，不贵。所以就是像我和小雨这种比较干性肌肤的人呢，可以当精华使用，然后再叠加一层 面霜 配方，就是精简，比如说那种保湿霜啊、面霜这样就可以了。对，所以刚刚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一款。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下，还有一款呢给大家推的就是叫玉泽。玉泽这个呢，就是除了薇诺娜呢呼声也是比较高的， 听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 哎，而且玉泽是吗？ 对呀、啊、 对，然后它是玉米的玉，泽华的泽、 就想成那个郁金香的玉了。 对，就是泽华的泽。然后这个 泽华已经变成了泽这个字的代表了吗？ 对，没错，只要说到泽就会想到它。然后这一款呢，说实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国产的，在我们的这个医院都可以买得到，医院还有外面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只要是正常的药店都可以买得到的。而且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皮肤屏障的修护精华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哎，是这一款，哎，就是我们典型的就是国内包装的这种感觉。对，可能外观小雨可能不太喜欢，可能 会没有，我觉得这个外观还挺朴实的呀， 是吧？还不错， 还不错。 然后呢，这个修护呢，之前就是大家可能看我们节目啊，就是有说到这个敏感肌啊，或者是皮肤屏障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修护呢，我们用这一款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的国产这个品牌，就是补充我们的角质层的细胞间间脂和这个天然保湿因子。所以说从配方上看呢，而且它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些牌子呢都是抗敏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叫做精心，就是精心设计的那个精心，就叫这个名字。对，这个知名度呢会就是属于是协和医院自己搞的一个牌子吧、 就这种什么医院自己推出的东西通常都是很抢手。哎， 对，没错。然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呢，就是精心家的硅霜。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精心家的硅霜，这个呢， 哎，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硅霜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硅霜早年是医院内部针对皮肤患者的，比如说湿疹啊什么的，这些就可以用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协和精华公司呢，就是开始对外卖了，现在都已经40多年了。所以这个硅霜还是， 价格怎么样？ 价格哈哈，真的是20几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购物台又上线了。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样子，就是精心的硅霜。大家可以，哎，那我也可以买，因为我有一点湿疹。 真的吗？ 就是因为湿疹它属于是体内湿气比较大，就是属于皮肤病的一种，但是它并 哪有湿疹，快露出来给我看看。 真的有，你快看一下。 哦，手腕上。 对，就是手腕上，就湿疹它可以随处都可以长的。 对对对， 有的还可以长到耳根这块。对，小的 我还以为只有小朋友会长， 就是它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的免疫力啊这样的情况会逐渐的会。 那就祝你到50岁的时候不长湿疹了。 我希望我现在再过几年就不要再长了，真的很烦，而且很痒。 但没有长在脸上。哎， 没有，不会长在脸上。然后呢，就是这几个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还有一个呢，叫百植萃，这个牌子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对， 我只知道百雀羚， 是吧？那其实这个前一段时间也进了这个春雨医生，这个牌子就是仅做介绍，就不给大家推荐了。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莎尔，雅莎尔也是一个不太有名的国产品牌，它是一家珠海上市的医疗器械公司的产品，而且呢也是职工医院的。那1997年的时候和中山医院大学呢组建了一个卫生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那么产品的推荐呢，就是修护因子精华液。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这一款。 包装还挺好看的。 对，包装还不错。 对，所以还是力推大家的这一款的，希望大家就是也是不要总是买一些国外的一些药妆，支持一下我们国货，我们国货也是很好的，而且还很便宜， 对、嗯、 对，而且也不会伤害我们的肌肤，而且很多都是针对敏感肌的， 对， 就像那个我记得医院经常卖那个维 E 乳，你们知道吧、嗯、 对对， 那个 我经常用， 那个据说是一个神器， 对，是一个神器，我 可以用在哪里 哪里都可以用， 就是脸上和这个 哪里不会点哪里， 没错， 就是这样 好了，对，好的，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就是哎，这个就是也没有给大家推荐什么化妆品护肤品这些的，就是说在闷热的夏天呢，你一定要掌握这三个生活的小窍门。这个前两天北京 有一个贴心的男朋友吗？ 就是前两天北京属于下雨了嘛，有一点点冷，不过这两天 对降温 马上就是迅速的回温了、嗯、而且毕竟快到五一了嘛，就是这周天气也会越来越热， 五一之后基本上一秒进入夏天， 没错、嗯、那么气温一升高呢，家里总会出现一些就是有一点点异味吧，就是各种的那种异味，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下让室内空气保持清新的一些小方法， 就是家里不住人 啊，不住人不住人就没事了， 清新 是吗？其实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你就要清洗床上的用品、嗯、而且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清洗，不要堆着、哎、天很容易就是天一热就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对 对, 对，然后呢就是清理厨房和卫生间，比如说做饭和洗碗留下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呢，洗完头洗完这个头掉在这个哎，这应该是什么，洗完头掉在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头发，那这些都是有异味的来源， 吓死我，刚刚简直是一把老捏着一把老汗，什么头掉下来，我的天哪，吓死了， 洗完头然后掉在卫生间的头发、 哦、头发， 对、嗯、那么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好用的方法，就是自己动手马上就可以搞定厨房的卫生间这样的异味，就是只需要在你的下水道的排水口周围上倒上一些小苏打和白醋，它俩混合之后就是一个无毒天然的清洁剂。 嗯， 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下水道的排水口周围倒上小苏打和白醋就可以了、哦、就可以排除异味了，这个十多分钟之后用热水把它们冲下去就可以这个去掉管道中黏黏糊糊的一些东西， 嗯 嗯，所以还是很实用的，然后你解决了这个异味的源头呢，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收掉房间里不好的味道，比如说你要经常开窗通风啊，晒晒太阳、 嗯、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的紫外线可以杀菌消毒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除臭的能手小苏打，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对，另外一个除臭能手呢就是活性炭，大家可以在超市什么都可以买得到的、 嗯、 就很方便，所以怎么把空气变得清新呢，一个是空气清新剂，再一个呢就是香薰机，你用过香薰机吗小雨姐？ 没有、哎、 没有， 我有一个但是我还没有用过 啊，还没有打开试试吗？ 对对对， 香薰机大概多少钱在淘宝上买的话？ 那个是有一个人送我的 哦， 对，就是一个活动， 谁？ 哎呀是你的啦 应该生日礼物什么的， 当时我还以为是那种塑料的灯一样，因为它是椭圆形的、圆柱形的，对，然后就放在那里之后， 是无印良品的那个吗？ 不是吧，是某宝上的， 很可爱， 对，是白色的，然后也不大、嗯，反正挺斜方便的， 嗯，明白。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香薰机啊，还有空气清新剂，还有大家可以去超市买这个香薰蜡烛和藤条香薰，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让屋子里面香香的，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小女孩就是屋子里香香的会显得很小公主， 对，因为之前也跟我说过，她说她喜欢在睡觉之前把房间里面变得香香的， 对，就是往你的床头喷两下那个香水你会感觉很幸福， 然后假装自己还是小女孩吗？ 对，没错。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最后一条、嗯、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化妆的一些小常识了，我们经常说经常化妆皮肤会变差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哎， 没有是吧？ 对， 小磊呢？ 我妈妈一直说就是少化妆，因为化妆会对皮肤不好，然后我就、嗯尽量在不需要化妆的时候就不涂粉底。 但是我跟你们说，我高中的皮肤是很差的，我自从上大一的时候皮肤也不是很好，然后大一上到第三个月我开始化妆，我皮肤慢慢就变好了。 啊、 当然生长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说，有些人他不化妆的时候，他可能脸上就不会涂一些隔离呀、啊。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就算你是一个不带妆出门的人，可能平时也需要注意，比如说夏天很热， 防晒、啊。 你下楼遛个弯、嗯、你脸上也是要涂隔离和防晒的。 对。其实，这个答案呢，就是并不会经常化妆使你的皮肤变差。 对，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联系。 对，只要你使用合格的化妆品，做好卸妆的话，化妆这件事儿对皮肤并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 那导致皮肤变差的原因有很多，也有可能是你岁数大了。然后，哎，我为 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有可能是 左边， 有可能是你岁数大了。你什么意思？ 没有，我不是针对你，我错了。有可能是你岁数变大了，然后有可能是因为饮食，包括作息不规律啊，这些都有可能使你皮肤变差的原因。那么大家，尤其是入夏和入夏之后呢，尤其是我们的空气呢也会变得干燥。 嗯， 肯定很多同学都会想，就是改善肌肤，改善肌肤。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一阵说的护肤篇呀，还有这个补水就面膜片之类的，我们说的，只要你做好这些，我相信包括你的饮食啊，还有你的作息规律，只要调整好了的话，化妆是不会使你皮肤变差的。 是的，就还是要护理好皮肤。 是的，没错。好的，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歌曲，然后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是的，不要走开哟。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tay by the fire.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c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keep.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b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Say it's us.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是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磊。 大家好。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种草了没的 种什么样的草呢？ 对，要种什么样的草呢？就是最适合夏天的口红色号。 哇哦，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的口红。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说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第二个环节的小主题吧，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母亲节了嘛。 嗯， 然后呢肯定大家都想这个母亲节是在今年的5月13号。 对， 然后我们肯定会想，哎，送母亲什么礼物会比较好呢？ 虽然现在看起来离5月13号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如果准备礼物的话，现在开始想就不晚了，不早喽。 不早，真的不早了。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毕竟妈妈都很伟大。 对，非常伟大。所以我们送母亲什么礼物比较好呢？而且今天呢我和小雨还有小磊呢，我们都分别就是准备了我们妈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是他们的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首先先放下小雨， 那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妈妈。 对。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 哎，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视频的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雨的妈咪，当然也有这个小雨的身影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小雨的妈妈就是小磊，可以看到吗？ 嗯，可以看到。 我妈那个时候我觉得她还挺洋气的，因为她穿了一个格子套装。 对呀、 啊、然后流行的格子套装。 对，格子套装，然后还把那个白色的衬衫领露出来。 露出来，对，就是很时尚的感觉。好，这个 但如果她，但她好像不是光脚穿的鞋，对不对？差评、 啊、是吗？ 如果是光脚、啊、她穿了一个袜子，降低了整体的时尚度。 对，而且你妈妈当时穿的是一个就是船鞋嘛、 嗯、 就现在夏天我们女生都会穿的那种，但是妈妈穿了一双袜子， 应该在当时是算很流行的一种穿法。 当时很流行了已经、嗯、好，这是我们小雨的。 但我为什么穿的那么丑？ 没有啊，但是你好看啊。但是哎，真的，小雨的他是给我发的时候，我说他还说小时候很胖乎乎的，然后紧接着他又给我发了两张他小时候的照片，真的是眼睛圆圆的，然后脸蛋也是圆圆的那种，婴儿肥嘛。 嗯， 然后我说看见了你的眉毛就知道这是你的本人了。 为什么我眉毛这么有特点吗？ 因为你眉毛眉形很好看，就因为我觉得眉形和眉就是这个眉毛，他一人就一辈子不会变的。 嗯， 对，我说所以看了他的眉毛才知道这是他的本人。好，我们 并没有很开心，也就是说其他地方一点也不像， 眼睛圆圆的大大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小磊的妈妈，你看小磊 哇， 这是在影楼拍的吧？应该是。 哎，我见过小磊的妈妈，就是。嗯，那次去小磊家找他去、嗯、然后见过他妈妈，确实是很洋气很好看。哎，我们的妈妈，哎，而且他妈妈， 哎，你有没有发现 大波浪， 他们那个年代在影楼拍的照片都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我爸跟我妈婚纱照也是这种背景，就背景只是一张纸而已。 其实现在的背景也是一张纸， 对， 不过他给你拍的很高端而已、嗯、好， 当时好像我妈那张照片是跟我一样大吧，20岁左右。 嗯， 对，然后我还以为是30。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好，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妈妈，你看一下，这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完全就是大美女啊。 对，太漂亮了。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但我就觉得回我爸手里了。没有，其实 不然怎么有了你。 我爸其实长得也还可以了。 嗯， 然后这个是我的妈妈，所以我们看一看，就是妈妈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妈妈基本上都是快，我妈妈是已经快50了， 我妈50出头， 50出头 啊，我妈应该是最大吧，我妈是55。 啊，你妈妈为什么会比我妈还要大？ 我有一个姐姐， 哦， 她还有一个姐姐，所以 好幸福。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妈妈现在，哎，可能都是眼角也开始有这个鱼尾纹啊，然后身材啊，包括这方面肯定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嗯、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呢，就是给我们的妈妈包装一下， 嗯， 让我们的妈妈，女人嘛都爱美嘛，包括我们的妈妈也是，而且我们妈妈呢为我们真的是辛勤付出了那么多，现在呢也是我们该回报我们的妈妈的时候了。 所以我想先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你们在之前的母亲节或者是妈妈的生日，有没有送过妈妈什么贴心的礼物？ 花儿， 花我送过，然后我还送过我妈妈。 其实送什么她都会很开心了， 都对对对，她不会挑的， 她 不 会挑， 对。而且只要你一送，他就会立刻发朋友圈，哎呀我家大宝长大了， 就是妈妈了。 对，这就是妈妈。小磊呢， 我记得前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可能就是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的时候，去赚到钱的时候，就送他一个项链的那个吊坠。 吊坠， 对。一个翡翠绿的颜色吧，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苦，就是挺便宜的，其实就是200的还是100的。对， 但他就会非常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你的心意嘛。 然后 其实送妈妈就是贵或者是便宜其实真的不重要，就是主要是你念着他想着他。 对， 但是作为咱们自己呢，今天既然讨论到这个话题，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对， 给妈妈挑一些最适合她 的， 不一定是最贵的。 没错，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比如说送妈妈什么样的礼物是她真的可以用得上的，又很实用的东西。 好，这个我先说吧，因为我最近真的要给我妈妈买礼物，然后昨天我还问了大猴，然后当时我问他，因为我看好了一个 化妆品套装吗？ 对，就是 SK2， 他哎那个名字叫什么？叫金。金什么，就他们那个 一个系列吧， 一个系列，对，他们的那个化妆就是护肤类的。然后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名字叫应该叫韩流美肌套盒。 哦， 对，他在这个机场卖还是挺便宜的。就是这一个套装，小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套装，这我截的图，在那个某红书上截的图。然后价格呢，也就是如果我们找代购买的话，就是1900块钱吧，这样子。然后我还想单独给我妈妈买一个小红瓶，对，因为我妈妈她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瑕疵， 精华， 对，精华，然后没有太多的瑕疵，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也自己可以赚一点钱了，然后所以就想送妈妈比较好的礼物，不想单纯的就是送一些花儿，那些不太实在的。 对， 而且我妈很爱美，对，所以我觉得送一套这个护肤品很好，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神仙水是230毫升，然后还有一个大瓶的面霜是80毫升还是50毫升，还有一个小样，还有一个小样的眼霜，两瓶小样的神仙水，还有一个洗面奶，还有一个前男友面膜，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对，所以我想送我妈妈这一套，对， 很赞呀，妈妈收到肯定会很开心。 对，今天反正我也没有让她看这个节目，应该她不知道。对，还没有告诉她。对，小雨呢？ 我可能今年母亲节的时候， 小雨可能会送他妈妈再送一个宝宝，肚子生出来了就好。 这个是有可能啦。但是礼物的话，我可能会想送他。我还没有想好，可能想送他一个美容仪器之类的。 美容仪器，哎，说到这个美容仪器的话，可以送妈妈的，就是 Refa 可以。 对，就是你知道，我现在要送两个妈，哎，还有我婆婆， 对， 我 婆婆，对，是，就是可以送她那个四轮的，四轮的 Refa， 她有了， 已经有了， 她已经有了， 那可以， 她有一个是我之前用剩了淘汰给她， 因为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四轮的，大家还可以就是按摩，按摩身体也是可以的，而且非常的好，它不像那个两轮的，可能它力度也不太够。 其实我觉得咱们送给妈妈礼物，是不是也就是？会在美妆产品、护肤品上面， 保健品也算吧？ 保健品算吗？因为给妈妈买衣服、买鞋，是不是不太方便？因为咱们的眼光可能会跟他们不一样， 会忐忑，不知道会不会喜欢。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妈的胖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天哪，你应该带着妈妈一起去健身啊！但是你妈并没有被你影响到，是吗？ 没有被我影响到，我妈跟你一样高。 啊，是吗？那很高哎。 然后他常年， 所以你才会这么高。 对，然后他常年保持在120斤，自己觉得自己身材很好。 这 120很好了吧？ 就是啊，但我觉得就是你像快50岁的人吧，这个身材我觉得已经完全 OK 啊。 真的吗？ 比下我的妈妈，那真的是太好了。 对，我觉得女人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一定会发福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女的到了比如像50、60，她要不再胖一点点的话，我觉得整个人会显得， 对，如果一直特别瘦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可怜，是吗？活了一辈子瘦成这样， 我觉得女人到一定岁数稍微胖一点会显得比较富态。 你自己去富态吧。 小雨可能这辈子都是这样， 你自己去富态吧。 然后小雨所以送妈妈 可能会比较想送美容仪， 美容仪 对， 两个妈妈都送是吗？ 嗯， 一样的。 如果要是美容仪没有合适的话，可能也会送护肤品吧。护肤品的话会比较针对眼霜。 那比如像你看这种丝巾啊什么的，这些会送吗？ 哎，我妈很喜欢丝巾。 哎，是吧？ 我妈很喜欢丝巾， 可以送。因为我觉得现在，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会特别喜欢戴丝巾，是吧？ 对，很喜欢。 嗯，对。而且我觉得 妈妈也喜欢戴吗？ 喜欢喜欢，就各种样。 丝巾戴起来就还挺好。 而且他们对于丝巾的点。就是越花越好， 对，越花越好，就是 只要那个颜色冲撞的够到位就可以了。 对， 是没错。然后还有什么还可以想送什么的，我们可以想一想。 丝巾， 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我妈没有耳洞，哎，所以她没有办法戴耳环， 所以我以为你要带妈妈去打个耳洞。 没有，我觉得是不是手链啊之类的也可以？ 哎，对，手链这些首饰啊，比如项链什么的也都可以的。 其实我想送我妈的话，也是我刚开始想的，因为之前还没有想过。对，就因为我妈妈她现在就是比较胖，就我妈，哎，我觉得真的是太伟大了，因为是她跟我这么大的时候比我还瘦，是90斤，但她是1.64米，就不是很高，但是90斤还是很瘦的。 嗯， 然后是完了我姐之后就有点胖了，就130斤了。 你姐比你大多少？ 比我大7岁。然后她是， 那你姐跟我一样大吗？ 她是90年，比我大6、7岁。90， 那我也是90年的呀。 对对对对，一样大。然后生完我之后就一下到了150斤了。对，从90斤到150斤， 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是150斤。 没错， 所以一梦，你上次见到小磊妈妈的时候也是一个胖胖的， 就是她妈妈会身材会比较是比较偏胖的， 嗯， 对，比较偏胖的。 所以我在想，其实她应该是比较想减下来的， 是 可能就是一直在照顾。 那让她来上我们星期二的节目啊。 是是。 对 对， 可以送她一个减肥的仪器吧。 仪器， 对，比如说按摩减肥啊，或者是那种偏于健身一点的。但是他因为是胖，所以负担比较重，所以不会是太用力。 对对对。 哎，如果你给他办一张在家附近的健身卡，他会愿意去吗？ 他应该不会。 哦， 他应该是锻炼时间久了就不太舒服吧，那种。 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年龄增长了，再一个就是长时间的就是比较胖一些的话，它导致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会不太好。 哎，小磊，你也可以往家里买一个那种椭圆仪，家用的 啊，就是踩在脚上。 对呀， 啊， 你可以让他踩那个也可以。 对， 就相当于锻炼了嘛，也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买那种减肥药，是千万不要买的。 减肥药肯定不。 对，包括就是这些，就我觉得买一些运动的一些小器材，我觉得是可以的， 放在家里面家用的，就还挺实用的。 没错。 而且你回家的时候可以用啊， 是 他专属的。 是，而且我觉得你可以督促妈妈，就是每天就是晚饭尽量少吃一些，然后让他如果跑步不行的话，就可以让他遛弯， 对， 两个小时那样的。 但是遛弯是没有任何用的呀， 就是我觉得 总比在家待着强。 也对，总比动起来强。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护肤品， 嗯， 然后首饰、项链，然后还有这个美容仪， 嗯， 还有健身的一些东西， 还有丝巾 啊。对， 其实妈妈是很喜欢这种戴在身上的装饰品的。 对，没错。然后我们其实 帽子是不是也可以？ 帽子也可以啊，没有问题的。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买什么小草帽啊什么的，他们戴起来都很。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妈妈跟我妈妈有没有一样通病，有时候给她买东西会很生气。 就 她会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我也很开心。可是他们那种老一辈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我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 我爸是这样， 很过分。但是我觉得就在于咱们年轻人，虽然我跟你们两个有一点小差距啊， 并没有。 但是我觉得在于咱们年轻人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买了件新衣服，买了一双鞋，我只有立刻穿在我身上， 才能凸显它的价值呀， 是 对吧？就是包括护肤品也是，你放了几年之后，它就新鲜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为什么要一直囤着呢？ 是、嗯、没错，就是我爸爸是这样，但我妈不是，我妈是肯定会立刻用的那种、嗯、我爸爸就是给他买一个围巾，就是买一个那个围脖，他戴就是他会不戴，然后戴自己以前旧的。 对，我爸也是，我姐 他们都会这样。 鞋对，就一直放在鞋柜里没有穿过。 是，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吧？ 对，就很这样的话就很生气，也会有点打消咱们给他们买礼物的这种心、嗯、心。 但其实他们咱们给他买，他们这个心意他们肯定是领了。 但心意你领走了，你要用啊，你不能领走了之后摆在那儿 啊。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回去还是劝劝他们吧。 但是他已经比再上一代的什么咱们的姥姥姥爷要强很多。 姥爷姥姥，你给他买礼物特别吵，你 直接就不要。 我姥爷 拿回去。 我妈在我上小学的某一年，我印象很深，给我姥爷买了一件毛衣，就在那种商场里买的，嗯、然后姥爷就拿去退掉了 啊， 就会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老头， 对他就不想让你乱花钱， 对，或者是你给他买一条围巾，可能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围巾还是放在包装里的 啊， 是这样的，会这样的， 珍藏起来了。 就我们的长辈啊，都会，包括老一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 对，所以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如果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妈妈或者是爸爸，这些长辈们，希望你们可以 get 到我们这些就是年轻人对你们的爱意，千万不要再把我们给你们的礼物放在一边了，我心里会很难过啊。我们会 一定要 默默的关注，哎，他到底有没有用？如果看到了妈妈用了我带的某一样，就是我给他买的某一样东西，会很开心， 当然会很开心、嗯。就是包括我们朋友之间送礼物也是，比如说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用我就很开心， 对， 很 高兴， 对，就是感觉哎，我没有给你买错，就是这个礼物很值得， 对， 是这样的。所以也是马上到了母亲节，我们今天也就是这个小时段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关于就是送母亲的一些小礼物。其实我们的母就是世间上最伟大的爱，不就是母爱吗？ 嗯， 而且因为我觉得小雨可能更深有体会，因为他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放到我身上？ 真的， 很过分。 我觉得就是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 嗯， 对， 就是母亲对孩子真的是太无私了，尤其是我们，就是妈妈一生完我们啊，就像小磊刚才说的，可能会变胖。 对，会有那个年代确实是会有很多人，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不太会注意什么产后恢复，确实还挺难过的。 对，所以你看会 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对，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生他之前很白， 嗯， 生完他之后就变皮肤变得暗黄了。 那可能自己晒的吧？ 不是，他是这样的。 对，就是各种各样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身体啊，比如说你的月子做不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朋友他妈妈就是生完他之后，就是经常掉头发，就特别的厉害，对，导致就不敢生二胎了，就算反正就是特别的。哎，牺牲挺大的， 所以女人不容易，我们的母亲更不容 易。很不容 易，对，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爱给我们的妈妈。好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对，之后我们要评测口红喽，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拜拜。 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

夏天的时候，春夏天的时候会涂什么颜色的口红吧？ 我觉得夏天涂的口红颜色一定要有一个重点，在我心里重点就是要相颜色相对于清爽，不要太过于厚重。 爽， 比如说我会喜欢粉色系，或者是橘色系，或者是那种淡淡的水红色。对，千万不要再涂冬天的那种深的豆沙色呀，什么姨妈红啊， 对， 会觉得太热了，看起来 对看着就很热的那种感觉。 对，一定要是很清爽的。然后呢，唇部一定要是够滋润。 但是你知道吗，小雨，就是我发现其实你的很多的口红都是比较夏天系列的那种粉色， 哎，对， 很多的 我带来的一般都是， 对，一般都是那种颜色，所以我感觉显得就是整个的人涂上这种颜色的口红很气色，一个是很好，再一个显得比较年轻， 毕竟年纪大了，还有每个星期和你们这种小孩子做节目也是压力很大很心酸。 根本不会，你看起来比我们还要年轻好吗？ 并没有。所以小磊呢，你平时在就是生活当中选择口红，尤其是到夏天，你大概会怎样去挑选？ 我反正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选择，也是想涂一些轻薄的，然后会选择颜色比较小清新一点的，比如西柚色系，对，然后还有一种，对，我最近经常涂的是一款紫色的，偏紫色的豆沙色。 紫色， 就是很好奇紫色豆沙色什么样，哎， 可以试一下吗？ 你现在先涂上吧。 好， 我把我之前的先擦一下。 好， 一梦呢？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没那么讲究，你知道吗？就是 我知道呀， 我没有那么讲究，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一些口红，就是可能会我冬天涂的那个口红，大概在嘴上点 一下，薄薄的涂一下， 薄薄的涂一层，我觉得显气色就好。但是自从小雨给我推的那款 TF07 号，然后 我也带来了， 然后我最近就在涂这个颜色的口红。对，我觉得还不错，这个颜色确实很不错，很粉嫩。然后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就开始种草了是吗？ 对呀、 好，没问题。就是真的是很多的口红，而且我觉得很多那个口红就感觉用不上了，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口红都是会觉得有些口红莫名其妙就找不到了，哎， 真的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就像袜子这个东西一样神奇。 对， 然后你可能就会在某一个包里，某一件毛衣或者是外套的兜里面找到它。 对对对对，经常是这样子的。 我经常，因为我刚刚看到你那两只Chanel的两只唇釉，我也有，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哎， 怎么也找不到了是吗？ 对， 就我觉得它可能没有丢，只不过被你遗忘在某一个地方 角落里。 真的吗？ 小磊涂完了吗？ 我涂完了。 啊。我怎么感觉和刚才没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两款， 哎，可以说吗？对于小磊个人没有任何色彩，但我给这款唇膏差评。我觉得它不是小磊涂上不好看，而是它不够春夏。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一款比较像我的这个本来的唇色，就是可以化淡妆或者裸妆的时候用一下， 用一下可以。 对， 对，因为小磊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小磊是那种皮肤非常好的女孩子， 对 对，而且本来也年轻，皮肤很好，所以她平时的妆感就不太重，就是一直以清新为主，所以我觉得唇膏对她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是，而且我一直用的都是迪奥的这款唇膏嘛，就他们家已经很火的这款唇膏，而且我觉得素颜涂真的是很好，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咱们不喜欢抹那种大浓妆，因为真的一个是会花妆，而且再一个就是你糊在皮肤上你会觉得很油腻， 而且你在家化妆的那个过程要出门就已经很热了， 很热了，你必须得开空调，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你老开空调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就是一般夏天的时候我会选择只是涂一层防晒霜之后再涂一个这个唇膏出门就好， 因为如果你本身脸上其他部位的妆不够浓重的话，你要是涂太过于浓重的颜色就会显得这个人很奇怪， 很奇怪。是，然后呢，我可以给大家推一款这个口红吗？其实这款口红，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小雨知道这款吗？ 我看一下。 小磊知道吗？ 看不清。 我不知道，哎。 你可以 看一下。 什么颜色？你可以看一下。 这款。 哎，这个颜色我觉得小磊涂上应该会好看。 小磊要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小磊试一下吧。 好。 这颜色就是那种很粉嫩， 它的名字叫爱茉莉，好像、是爱茉莉他们家的，然后他们家的色号很多，但我选择的这款，小李可以看一下是几号，它那个色号有吗？ 5号， 五号的， 价格大概是多少？ 价格不到100块， 很好。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涂在嘴上，它不容易卸呀，真的。你吃饭 吃饭什么的不会掉的， 也不会掉的很厉害，而且你可以用它来抹咬唇妆， 哦， 就很好看。 那我 可以试一下，没关系。 现在小磊在试一梦来给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口红。 对， 一梦，你现在嘴上涂的是 是你推给我的这个 TF07 号。 为什么这么浅涂在你嘴上？ 因为现在已经就是 快掉没了， 快被我吃没了、 okay、 就已经。对，所以、 哎、所以我想让你来试一下他们家最近也很红的03号。 03号， 对， 是 这种 新买的吗？ 不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稀有色。 稀有色， 对对对，也是很红。 你看小磊涂的， 我觉得这款好润呐、 啊，好好看， 是吧？很好看， 很好看， 就很适合夏天。 对， 我试一下，这是3号是吗？ 对， 好。 所以现在小磊，你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唇膏，然后我来试一下。 好，我推荐就刚刚我说过的，就是比较小清新一点，但是也有点红色在的，嗯、可以调一下。肤色的这个稀有色， 稀有色 也是稀有色。哎，我现在让给一梦的也是一支稀有色。 好，我们都试一下。 哦，这是 MAC 的，对不对？我、嗯、正好来试一下。哎，把那个给我吧。 好，现在场我们三个人呢要互相试一下口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测评。 对，如果大家觉得在春夏这个季节有什么样的唇膏是很适合自己的，或者是有哪些唇膏非常好用想跟大家分享，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啦。 是的。 哎，现在我们又到了每周六最欢快的这个化妆室的时间就几个女生凑在一起，然后一起来讨论化妆。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5点到7点来关注我们这一个种草的美环节。 好，现在呢我要涂的是小雨给我推的 TF03 号稀有色，然后涂在嘴上试一下。 拿镜子照着呀。 给，好，谢谢。 虽然这个镜子很脏。一梦现在现场涂上稀有色，不知道会不，我觉得很好看。 好看吗？ 好看。你这涂了一层对不对？ 对， 你再涂半层，你再涂一点，很好看。就是其实稀有色就是有点儿，我可不可以理解它为是有点那种橘色，又有一点点红， 对 对, 对， 但是又没有那么橘，也没有那么红。 嗯、是，哎，这03号我怎么觉得比这个07号要好看呢？ 那你就去买啊， 再买一支。 他们家白管最出名的三个颜色是03、05和07。 对 对， 这个我知道， 我都有。05号我已经用空了好几管了， 用空了是吗？好，现在小雨要试的是小磊推的，也是稀有色是吗？ 嗯，也是稀有色， 是 Lady Danger 吧？ 嗯，它这个系列的是吗？ 对，那个名字 色号， 因为这 make 每一个口红都有一个字。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叫 Lady Danger Danger。好，现在小雨，哎，这个稀有色也很好看，就是也是偏橘， 可能会有点干吧？ 对， 哦，因为 这 款稀有色 确实是 比。我跟比一梦的那一款稀有色稍微有一点点更偏橘，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嗯，很好看， 很好看，而且 状 我对哑光色的目前涂上不觉得干，然后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的， 嗯 嗯，这个颜色不错， 很好，这个是 Lady Danger， 对 Lady Danger 这个系列的麦克，然后我刚才涂的这个稀有色呢是小雨推给我 TF03， 嗯， 03号。 很温柔 是 颜色， 然后小磊刚才涂的那个是我刚才推的艾茉莉他们家的5号， 嗯，对 对，而且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们这几个都属于是偏橙色的那种颜色， 对对对， 而且这个偏橙色确实是非常适合夏天。 哎，那接下来我要来推荐的一款呢是水红色， 水红色， 对，我要推荐的一款是有点，它其实是染唇液的质地，是来自于迪奥家的。 我有这一款，但不过不是你的这个色号。 对，这个颜色很好看，你淡淡涂上去就是非常水润的那种红，而不是那种很妖艳的大红。 哦，嗯，这一款，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口红外壳那么脏，你的那么干净？ 是吗？因为这款可能我也用的次数没有很多。 对，我这款是771。然后它可能会比较适合秋冬系列，小雨的那个可能就比较适合。 你这个太秋冬了呀， 是很秋冬啊， 看着根本不想用。 来看一下你的， 我觉得要试在嘴上。 小磊试一下吧， 小磊试一下吧， 他有那个卸妆的吗？ 有，我给他一瓶。 Okay, 好，然后小磊现在给我们试的是小雨推荐的，迪奥的染唇液。 对， 然后这个 染唇液，小磊你可以跟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色号的。 对， 451。 451， 对， 451。 好，现在小磊呢就要涂的是这一款，然后我要推荐的这款也， 我要试这个，这款我久闻大名，但是还没有买过。 这一款是吗？ 想要。 这个是阿玛尼他们家的402，402也是水红色，然后是当时刘涛涂了，然后就开始火起来了。 哎，在这儿给大家插播一条美妆小资讯。 好， 最近呢，在5月10几号左右，阿玛尼他们家会推出一个樱花限量的系列，其中会有4款不同颜色的那种拧开的那种腮红，都是粉粉的瓶子，一会儿我找图片给你们看。 好， 然后还有几款是那种唇膏，都是樱花限量系列，非常好看，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上市。 可以的，我听着我感觉樱花系列都会很粉嫩，很好看， 很少女。 对， 这个是也是稀有色吗？ 也是，它水红色，它真的是水红色，所以不要涂太多。哎，也是比较偏橘的，你发现没有？很好看吧？ 好看， 对吧？好的，大家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易直播还有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女主播还有我们的嘉宾现在正给大家评测口红颜色。 现在我和小磊都已经试完了口红， 哎， 然后呢， 这个、会显得你很有气场，你知道吗？ 我和小磊试的颜色分别是，小磊试的是我推荐的这一支来自于迪奥的451，它是染唇液的质地。 对， 然后我们来给小磊一个镜头。 嗯， 我觉得小磊这支涂上是很清爽的，好看。你自己有镜子能看到吗？ 能看到， 是好看的。 对，就是 然后 比较粉嫩。 我涂的这一支阿玛尼的 是水红色 402，我很想吐槽一梦 啊，为什么？ 它很漂亮，可它太适合秋冬了呀。 是，没错，所以我就说它水红色嘛，那种颜色 很适合穿着一个那个羽绒服， 羽绒大衣也可以， 大衣也可以， 黑色大衣。 对，就有点气场太浓重了， 所以我就说小雨只要涂这种水红色，它一定会显得气场很强大。 我觉得很像坏女人。 嗯嗯，坏女人， 霸道的。 对啊，泽华就是这样说我的 ，bad girl。好，这个，所以这个我的算是失败了。小雨的推荐的那一款是，你刚刚推荐的那一款是迪奥的， 迪奥的这款 451， 迪奥451是染唇液， 而且小磊，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款涂上之后，我当时比较喜欢他的点是因为他涂上去的时候味道很好闻， 嗯，对， 而且呢，就真的是染唇液，一点一点染上去，它就还挺好玩的。 但是我要 但是我要说的是 ，就是这个染唇液它其实保持在嘴上的效果不是很持久。他们家的这一款， 对，不太持久， 不太持久，对，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吧。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几款呢，也是我们平时真的夏天会经常涂的这几款， 嗯， 非常适合，也不怎么太挑肤色。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推荐的稀有色啊，或者比较偏橘的红色啊，都是不是很挑肤色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属色了，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颜色。那么其实在时尚圈的每年夏天呢都有一些比较特定妆容的趋势，那么就像去年的秀场上呢就有很多这种水光眼妆。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水光眼妆呢，我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像这个样子的就是水光眼妆，小雨可以看到吗？ 太夸张了呀。 是很夸张，但是它是就是去年的这个秀场上面的一个妆容吧， 主打妆容。 那今年的妆容重点呢，就是更多了一些金属的质感。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种，你看它的眼影，还有它的这个发色，包括它的衣服，就是金属色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这个金属感高光呈现出了一种比较高级的感觉。对，所以今年呢，就是包括在一些秀场上呢，会整体给大家显现出一种就是比较前卫，然后又很酷的眼妆，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金属色。 嗯，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金属质感的妆容呢，也会有一些细腻的，对，就是口红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属感， 就完全就闪闪发光的感觉，你知道吗？ 哦，其实就是很闪亮， 就是很闪亮，然后所以就说它是有金属感的嘛。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可是金属感在夏天涂上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点油腻啊？ 没有，其实它 不像在平常的。 其实它会分类的。那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类吧，就是温柔金属唇。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图片哦，什么叫温柔金属唇？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温柔金属唇， 这个还挺好看的， 是吧？其实说起这个金属唇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很个性，但其实它可以 hold 得住这种温柔的路线。那么推荐大家选择这个色度比较高的口红作为底色，色度比较高的作为底色，例如呢，就是用这个兰蔻的这个唇柔润 不一定是那个牌子，其实 对 就是用一些颜色看起来，就比如说一梦现在涂的这一个，如果上面再加一层金属色的那种就很 OK。 哎，没错，而且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因为它这个图片上就是用的是兰蔻的这个337还有植村秀全新无色线唇膏这个月光白。对，这个上面是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唇妆的金属感质地更强的，可以就是叠一层植村秀全新的这种无色唇膏，色号呢是月光白，它拥有非常细腻的闪片，所以涂上之后呢就会有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而且让你的唇部呢变得更有层次。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温柔金属唇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元气金属唇，可以看一下，哎，就是这种偏橘色的了。可以看到吗？然后这个橘色系的唇膏呢是比较带有元气感的，而且金属光的这种妆容呢也可以有一种很少女的气息。然后它这里面推荐的大家的是玛丽黛佳的唇膏307还有兰蔻的这个503，他们两个，而且你们没觉得就是很多口红其实叠加起来会很好看， 是， 会比单独涂的这个会很好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款口红叠加起来就可以打造一种人鱼肌一样的漂亮的光泽，让这个唇部会显得很有立体感。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充满元气的金属唇。那除了其实这一款呢比较流行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气场金属唇，就比如说其实刚才小雨刚才涂的那款阿玛尼的402，在上面再轻轻的加一层就是亮片式的那种口红，就是唇彩吧算是，就会显得非常有气场。 幸亏我已经嫁出去了呀，如果涂那一款可能会找不到男朋友。哎， 怎么会， 气场太强了， 这个就是气场金属唇。 哦，这款很好看呢。 对，所以要讲气场的就不得不说就是一些正红色，比如说迪奥的999，然后呢还有就是金属色的999，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就是迪奥的999还有兰蔻的流光唇膏503，哎，这款叠加起来呢就可以出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气场唇。而且它这个兰蔻的这款流光唇膏呢真的是属于偏金属色，而且它涂到的是唇部的周围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叠加在它的唇部上，而是它的就是棱角上面，所以给大家也是推荐这样的一个画法。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女王金属唇，就是让你会觉得气场非常强大，女王嘛，对，所以她选择的这个色号呢， 我不要做女王，做小公主就好。 口红的这个色号是雅诗兰黛的08号，还有丝芙兰的33号， 哦，三个颜色叠在一起。 是的，还有迪奥的751，对，就是这三款叠加起来呢，会就是这种女王范儿很足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金属唇。 今天其实在现场我有带来了一支我觉得算是可以打造出金属唇的这样一个妆容的这一支， 而且你这个真的一看就是金属色。 是， 对，这就是金属色本色。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在这个时段要结束之前每一个人都把金属色涂一下好不好， 就是把这个叠加在我们的这个唇上， 其实还挺好看的。 对， 对， 来，小磊 可以先试一下。包括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女王啊或者是元气啊或者是这个气场的这样的一个唇色，其实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都还挺适合的。 对，因为我想让你再换一个颜色。 好， 我想让你再试一款唇彩，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是YSL 加限量的一个唇彩， 哇哦，也不知道色号哦，后面也没有写哟。 颜色好看吗？ 颜色非常好看，然后就是那种很粉嫩，我觉得挺适合夏天。而且它涂上之后，单单涂一层没有唇膏做底的话，不是很厚重，我觉得还不错，你可以感受一下。 好，然后等一下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再涂一下， 对， 那个小雨的金属色。 嗯，现在小磊已经涂上金属色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给小磊切一个镜头。OK， 哎，确实闪了很多，但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光的原因不太显现出来。但从这个，我现场看的这个效果来看， 非常 闪，就是、还不 错。对，我也挺闪的吧？ 嗯，闪， 很闪吧？ 好闪呐、 啊！闪闪惹人爱。 没错。 哎， 我可能动作有点慢，因为我这个卸的时间。 他化妆和卸妆都很慢。上次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画一个眼线和睫毛膏，我只用了3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画好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噼里啪啦不停地讲话，又画了一首歌，他还没有画完哦。 10首歌， 对，我一直在画。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墨迹呢？你们两个就这样盯着我。 哎，现在我跟小磊已经都画好了这个金属色的。其实从镜头里面来看，或者是远看的话，其实就是涂了一层很闪亮的唇彩而已。 对，有点像唇膏。 对，但是我这么看，可能因为平时很少这样涂，不觉得烦。 嗯， 对，会觉得哎，小磊今天的妆还挺可爱的， 很 水润，对、 嗯， 还挺好看。所以大家也不妨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尝试一下这样的金属色的妆容。而且好像这种类型的唇膏，它都是会有一定的滋润的质地。 嗯， 是的， 滋润的。 嗯，味道好好闻啊。 好闻吧，是不是想吃掉？有一种水蜜桃的清香， 水蜜桃的味道。 嗯，然后一梦现在涂的这一款，你在手上试的时候是会觉得很粉，可是涂在嘴上就是很自然的那种颜色。嗯，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如果在夏天想要一个清爽的妆容，可以把它单独拿来做一个就是这种单独的妆容就 OK 了。 对， 不用再叠加，如果叠加好几层的话会过于浓重了。 而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即使到了夏天，你也一定要每天晚上敷一下唇膜，因为我最近就没有敷唇膜，嘴巴就很干，爱起皮。 我从来 啊，完了，你又不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了是吗？小雨， 我从来没有敷过唇膜呀。 我经常敷唇膜，因为我嘴巴会起皮。 你别废话，时间不多了，快涂。 我已经啊，好，我把这个 还有最后一步， 还有金属色是吗？ 嗯， 好，试一下。哎呀，我感觉像指甲油一样那种感觉，就直接涂上就可以了。 对，直接涂上就可以了。 天哪，好神奇。 那我们在今天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呢，我们是来给大家种草这个春天和夏天适合涂在嘴上的唇膏。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涂唇膏是一件，就男生可能不太会关注，但是我们女生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颜色会不会太厚重了呀？这个会不会又太不显气色了呀？所以非常的希望在夏天可以选择一款很清爽又很适合这个季节又凉快的这样的一款口红。女孩子是不是很难？ OK 了，我涂好了。 好， OK， 现在我们把镜头给一梦。 啊，现在只剩我的唇部了，因为这个反光反的太厉害， 太闪了呀。 对，是不是？ 我看一下。哦，很好看，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一梦是不是一梦涂的没有我跟小磊好，就一梦有点涂的过多了。 嗯， 他会不会就是感觉你嘴唇有点油？哎， 我一个是觉得油，再一个我觉得我这个嘴巴边上都已经妆都已经掉了，显得很红。 为什么你涂这么奇怪呢？ 是吧？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奇怪？我没有弄明白。 不是你奇怪，是你嘴上上的这个颜色有点奇怪，配上那个金属色， 那可能是这两个颜色叠加在一起会有一点点， 有点。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这样妆容的时候，要去研究一下什么样的颜色适合和它叠加在一起。 嗯， 好，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潮流梦工厂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拜拜。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Deadlines, it's time.

好的，北京时间的18:3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磊。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就是我们的话题讨论了。刚才前面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就是比较好看的口红， 适合春夏涂的口红。 对，那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吧。 好呀， 就是首先我和小雨都推荐了一款就是 TF 白管的0705还有03号，大家可以去买。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比较平价的一个商品，就是爱茉莉，在小磊的手里面啊，爱茉莉的5号，是吗小磊？爱茉莉的5号。还有刚才小雨给我涂上的那一款 YSL 限量版的这一款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是这个某宝上可以找到吗？ 某宝刚才我没有找哎。然后小雨这个购买的方式是朋友送的， 对，它是一个限量的一个什么嘴唇形状的套装，里面有3只， 我知道这个， 其中的一只， 对，而且这味道真的好好闻，是真的是水蜜桃的味道，很好看，夏天非常适合夏天涂。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金属色，并不是大家说的，就是那个就小完全是小雨手里面拿的那个金属色， 不是的哟，没有那么可怕了， 对，没有那么可怕，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都叠加上了这个口红，叠加上了这个金属色，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把金属色的颜色涂在嘴上。但是呢刚刚广告间隙的时候觉得哎，一梦为什么那么奇怪，后来我们就一起研究了一下，发现是因为他嘴上本身涂的那一层 YSL 就纯彩， 对，它就是纯彩质地 亮的， 对，所以呢如果要是叠加这种涂的方法的话，最好是下面涂一层那种比较干的唇膏， 是的， 然后再加上去就会有那种闪亮的效果了， 对，就会有那种金属感，不管你是想要元气风呢还是女王风，都可以为你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金属色。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话题讨论了。今天我们话题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人呢最高级的活法呢是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远行，也算是旅行吧。其实我觉得旅行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吧，因为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就是你看了多少书就要去行走去领会多少。所以其实我上大学4年很少去旅游，哎， 那你都在干嘛呢？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上学嘛，上学然后回家，放假回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小计划。所以我打算因为马上要毕业了嘛，来一次毕业的旅行。 所以你毕业旅行想去哪儿？有没有几个候选的城市和国家？ 国家我想去日本呢。日本城市的话不是很想去那种很繁华的那样的城市，比如 日本很繁华呀， 就是比如像那个，因为它是别的国家嘛，然后如果是国内的话我就不想选择像上海啊广州这样的一些大都市， 对， 因为 想去一个跟自己平时生活反差状态比较大的城市， 对，比如说我会，因为北京我们都知道生活的节奏比较快，所以我会选择一个生活慢一点的城市，比如像云南那边啊，对，这样子的城市我觉得不错，或者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想去欧洲的那些国家去旅行一下，对，是这样子的。而且说实话，而且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电影就是《罗马假日》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就是说我们远行对人生的一个必要性，就是远行或者是阅读，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小雨特别喜欢旅行，我知道， 我非常喜欢旅行，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是基本上每3个月最多4个月就算是去非常近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出去一下，不然我就会很难受。 为什么？你就是你难受的点是哪里？ 就是平时都市的生活也会觉得各方面压力比较大，然后每隔几个月就想出去看一看，换一种心情，虽然就算经常总去同一个地方，但是每一次去的感受啊和你这一次去的经历都是很不一样的。对，而且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就像之前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在大阪在某宝上面订了一家餐厅，是一个米其林1星的一个 寿司店、 嗯、 然后呢我好像有跟一梦讲过这个故事，我们是先后两次去了那里，都是不同的季节去的、 嗯、 在第一次的时候他那家店里虽然是米其林一星但很小，可能咱们直播间的四分之一吧，也就 四分之一， 他一共只可以坐五位客人、嗯、一共只可以坐五位客人。当时呢就是我跟我老公坐在这边是一个小的桌子，然后这边有一个转角坐了四个客人，也是一对儿年龄相差很大的不知道是情侣还是什么关系的人，然后还有一个老爷爷。后来呢因为日本人英语就是说的不是 日式英语， 对对对，说的不是那么的好、嗯、所以呢我们沟通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顺畅，加上我自己英语也不好，主要是靠我老公。 嗯， 然后吃着吃着饭大家就聊了起来，就开始喝啤酒啊，然后就互相请啤酒喝。 哎，真的吗？ 对，真的 就聊一起了， 很开心。然后就聊说，哎，你们来日本干嘛呀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跟他们有聊是为什么。后来就发现那个坐在角落里一直不讲话的老爷爷是在日本整个日本 top 前五名的一个米其林的大厨、 嗯、 他自己有一家非常厉害的法式餐厅，就在我们当时吃饭那个地方的附近 啊。 对，所以以后也想去尝试一下，因为真的就会觉得天哪，怎么这是这么厉害的人。然后还拿出了，老爷爷还很开心的掏出了一本书，打开给我们看他的那个照片印在上面，我们就觉得哇，这就是奇遇。后来那天吃完饭还没有完，那一对情侣，日本的情侣还请我们到当地的一个小酒馆， 还是很热情的那种。 对，又请我们去喝了酒，喝完酒之后还带我们去那个便利商店，给我们买了解酒的药啊，还有养就是养胃的一些食物呀，然后以及他们当地的一些小甜品什么的给我们，然后最后还没有完，还打车把我们送回酒店。 啊，我的天、啊！ 然后当时就觉得天哪， 你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没有吗？当时又觉得天啊，这可能就是旅行的真谛，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好的其实不是说去看一些景点，对于我来说，而是说你深入到当地，你去的那个地方的都市 风土 人情，对、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然后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就觉得好厉害 的状态、 嗯。然后还没有给你们讲完哦，在上一次我们去大阪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们又去了那家店，因为觉得当时留下的记忆太好了、 嗯、 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在想这一次遇到的另外四个人会是什么样，另外几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开始还以为大厨不认识我们了，因为觉得过了可能有快一年的时间、 嗯、 结果后来忽然这一次碰到的是一对年龄都跟咱们爸爸妈妈差不多大的一对夫妻，只有他们两个人。对，然后呢那对夫妻就在跟老板聊天，突然聊着聊着那个老板就跟他们讲说我很厉害， 嗯， 就指着我，他说他已经生过宝宝了，你们看不出来吧，然后就还用英语、嗯、然后各种软翻译软件来跟我们交流、哦、我就觉得好贴心，原来他还记得我们。然后那个大厨也是非常可爱，也是跟我们 喝酒，我觉得肯定能记得住，一次就五个人 对，一次五个人 挺少的。 然后那个大厨最可爱的一点就是每次走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跟我老公说You are beautiful girl. You are lucky boy. 就是这样，很可爱，那个画面感很强。然后还跟我们分享说，他那个店叫做美菜月，是因为呢，他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叫做美月和菜月， wow. 所以就以他们两个女儿的名字来命名。 命名 嗯、对，很贴心。然后每一次聊都会觉得哎有收获。然后那天碰到的那一对岁数比较大的， 是不是就让你感觉很暖？ 对，岁数比较大的那对夫妇更可爱。他们因为是跟咱们爸爸妈妈一样大的年纪、 嗯、 所以他们就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非常在我们看来很不着边的一些景点。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什么军舰山啊什么就在那种地方然后两个人很恩爱，还给我们看了他们在旅行当中的照片啊什么的、 嗯、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出去玩你可以认识到一些新的人、 嗯、 然后了解到一些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包括文化呀， 对，包括文化，就会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是，然后小磊呢，小磊喜欢旅行吗？ 喜欢是喜欢，但是 喜欢是喜欢 但是啊，因为大学期间嘛，就是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家里肯定是不太放心的， 毕竟还太小。 对，嗯，如果跟同性的 就是宿舍里的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时间上协调不太开，就是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就很难去合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跟男朋友有去过 旅行 吗？没有。也没有。 对，就是没法跟爸爸妈妈说。 哦，是这个样子。 哎，你们两个觉得什么样的旅行叫说走就走？就是提前多快算是说走就走？ 就比如说今天早晨，我的室友突然跟我说，哎梦，咱们去厦门玩吧，要厦门。然后我一想，哎，后面几天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儿，走，买票就走。 买完了吗？ 不是，我 打个比方， 我也真的很想这样， 是 我想象当中，这是说走就走。 对，这个可能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很难实现， 对，很难实现，确实是这样。就像刚才我们小雨讲的，他在大阪遇见的这两件小事情吧，就是因为 位置让我很暖， 很暖，然后一想到的那个地方就是会让你很幸福的一个地方。 对， 那你比如就说像在北京经常生活的一些人们吧，可能你看我们经常就是坐地铁，打车会有一点塞车的这样的情况，坐地铁人山人海，而且大家全部都是在低着头看手机，少了一些人情味儿吧。包括现在坐公交车也是，大家都是在看一些电子产品呀，或者怎么样的，不会再去看一些沿途的一些风景。而且我觉得现在确实是生活压力会比较大， 对， 是，所以你出去旅行是给自己放松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会像小雨这样，就是在一些生活当中，在你旅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会感动你，甚至让你会去悟出其他的一些道理来， 是这样的。 对，所以就是在知乎上也有人问啊，就是有一些只有远行才能收获的改变，点赞最高的回答说出了远行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并不在于目的地，而是在于从一成不变的环境中跳脱， 对， 勇敢地去投入到无限的未知。所以在我们看来呢，就是人生一定要有一次远行，如此才能活得很丰盛。对，所以我觉得小雨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的生活就会很丰盛。 而且我是一个在旅行之前不太会做很周详的计划的人。 哎，确实是。哎，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我身边啊，或有的人他会把攻略给你做得一清二楚，就是我们住什么地方啊，我们当然我觉得住的地方可能是要提前 啊，这个肯定是要提前定的。 就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去哪个，比如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景点一定要去看，一定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我觉得一定要是临时碰撞出的火花，比如说 对， 我们每次去旅行，我就会提前想到的是一个很大概的轮廓。比如说我这次去日本玩，我可能就想，哎，我要去京都待两天，或者我要去哪儿看一下就 OK 了。具体的细节和你什么每一顿吃什么不会想的那么 仔细，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对，所以我们旅行当中也不要太去束缚自己，就想干嘛就干嘛。你好不容易就是就像刚才说的，主要是让你从一成不变的这个环境中跳脱出来。 对，而且提醒大家一个小 tips， 旅行的时候不要减肥哦，因为你去的那个地方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 毕竟你可能回来之后那些特色就没有了，可能再也找不到那么正宗的食物的口味了。 对， 所以旅行的时候不要减肥。 好，这就是我们小雨最后给我们总结的。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46，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一个是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嘛，然后要给母亲要买的礼物，也给大家种草了一些，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最适合夏天的口红色号，比较流行就是今年的金属色，然后希望也是这些小小的种草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受用吧。好，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也非常感谢小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小磊也可以以后多多过来。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是 活力 Music。 好的，拜拜。 拜拜喽，周末愉快。 拜拜， 小假期愉快哦。 小假期愉快，拜拜。